能在蓝雨轮回这些战队占有一席之地的，那肯定都是一把好手。吴起单挑全明星级别的余峰一时间也未落下风，都是职业级别，说强说弱那也有限，还是要打过才知结果。实战中任何一个丁点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这一战胜负的因素，这些可不是分析纸面就能料理清楚的。 扛一个余峰，吴起不错下风，但黄少天的夜雨生凡这一杀到，剑客狂剑双剑合璧，吴起立刻就有些吃不消了。黄少天和余峰队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两人双剑的配合绝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剑客防低血薄，而两人这一联手狂攻，血条迅速下降。 好在轮回的牧师方明华这会儿算是被救下来了，角色笑歌自若手中的银武天使之护圣光连闪，帮吴起支撑着。那边周泽凯也已经验出了真身，自然不会耽搁，一枪穿云调了方向，又是朝情况不佳的吴起这边救了过来。这也是枪手职业的优势，攻击距离远，支援起来总是快速一些。 手一抬，子弹就到，换是黄少天手下的剑客来支援，跑腿儿总是没有子弹飞得快。枪王的攻击没人敢怠慢，但是开启了生命激活的守护天使，那就又要另当别论了。生命激活是加速角色生命自动恢复的一个技能，尤其配合一身生命每秒恢复效果的装备后，作用更是会被极大的强化。 遇到一些输出较低的攻击手，甚至完全无法将施法者的血线给压下去。这个技能虽然也可以对队友使用，但是由于绝大多数角色不可能将生命恢复这种效果当做自身努力堆砌的效果，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守护使者会把这个技能用给自己，然后再在战斗中当肉盾来掩护自家角色。 此时，徐景熙的灵魂愚者就这样开启了这样一个技能，浑身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迎向了一枪穿云射来的子弹。血花横飞，子弹上身，该有的效果还是得有，只是因为技能加快回血的效果，灵魂愚者身上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他动也不动，就这样以肉身拦截子弹。 这一瞬间，看着比一个举盾孤身迎向BOSS的骑士悲壮多了。这办法有些呆，但却有效。周泽凯不断操作着，让一枪穿云闪出各种射击角度，但灵魂愚者的肉身总是能横在子弹射出的轨迹上。以枪王的攻击力，灵魂愚者的血线终于还是被压下来了。 但到底还是比不了吴起的刺客残忍静默血线下压的快。那边可是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和角色在对他展开狂攻，虽然有牧师的支援一时间不死，但在这种血线急速下滑的情况下，却会加速牧师法力和技能的消耗。 尤其是当技能冷却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迅速集火来一波攻击，将给予目标重创，甚至直接带走都有可能。这是职业战队经常会采用的战法。蓝雨这种级别的战队当然是更加的炉火纯青。此时的战局走势已经将蓝雨的这种意图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方明华牧师的回复并没有人去骚扰，脱离了电光波动阵的苏克萨尔正在余温州的操作下对轮回副队江波涛的魔剑士吴浪进行骚扰，让他无法上去进行支援。无视术士的攻击，这是绝不可能的。不再伤害，而在术士技能的控制效果，束缚术、操纵术。 六星光牢等等技能，你中了不会死，但是可能生不如死。余文州的手速确实不快，但节奏的拿捏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浪费技能，没有循环好技能冷却这种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余文州确实很少参加单人对决的赛事，但这并不代表他因为手速的缺陷在一对一时就会毫无招架之力。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控制好节奏，此时一对一中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分明是轮回的江波涛。 他妈的， 叶修听到旁边有人骂着啐了一口，扭头一看，魏晨盯着转播给予的索克萨尔对决吴浪的画面，脸色有点难看，显然是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这个心理阴影你得克服啊。 叶修转过头来望着屏幕中的索克萨尔说着。 毛， 魏晨骂着，显然对于心理阴影这个定义很是不爽。自己哪有什么阴影啊，只是单纯的想起了不值得开心的事罢了。 什么心理阴影啊？ 唐柔和包子两个此时倒是机敏的回头，很好奇的样子。 去去去，小孩子瞎打听什么呀？ 魏晨驱赶二人。 就是被十几岁的小孩打败，进而失去信心，再到心灰意冷退役的事儿，你以为老魏会随便拿出来满大街说吗？切，那只是我帮助队中后辈成长，让他们树立信心，故意放水输给他们而已。 魏晨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这样说，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初输给余文州，毕竟只是队内的练习，作为前辈，要说故意放水不至于，但魏琛确实也不可能对一个训练营的孩子用全力，即便他是个很没下限的家伙。最终他连败了三局，但在职业圈，三局胜负真的也不能完全说明什么。只不过以二人当时的情况，即使魏琛拼尽全力战胜余文州，也改变不了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无论胜负，余文州都将在那时脱颖而出，魏琛都会有他不如这个少年的感觉。只不过输让他当时的那些感觉更强烈更清晰一些罢了。 队中后辈，我真不知道你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当年你在季后赛被我狠狠干掉那回事啊。 叶修说道。魏琛还在联盟的时候，叶修二十未满，确实也真是个十几岁的小孩。 哦，原来你是说这事儿啊。 魏晨一拍大腿，一脸恍然的模样。 那还不是因为老夫一见你就发现你这家伙獐头鼠目，贼眉鼠眼，以我街头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你周身上下弥漫着犯罪分子的气氛，这要不让你拿个冠军，指不定你这变态会因此产生报复心理，给社会安定团结制造极大的负担。所以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也只好忍痛放水，让你这混蛋拿了联盟的冠军，而且一拿就是三次，这才制止了无数的悲剧。看来现在你也长大了，懂事了，老夫也不用你报答，过来给爷磕一个，聊表一下寸心吧。 你这不扯呢吗？我把你特意找来加入战队，让你打酱油弄回一个冠军，不就是为了还你当年被我狠狠干掉的人情吗？啊，不过咱话可就说清楚了，当年我只干掉了你一次，所以也只能还你一个，其他你得自己努力去争取。看看电视里你的这些后辈啊，顽强拼搏的精神相当值得你学习。 唐柔这边笑了两声，扭头回去不再听这俩人瞎扯。开始的事儿好像还半真半假的样子，但后来就完全听得出这两个家伙是在瞎扯抬杠了。倒是包子听过这话后，仔细认真地瞅了叶修几眼，在没人说话后嘟囔了一句， 我也是街头的眼光啊，为什么我没瞧出什么犯罪气质啊？ 包子你看啊，哎呦。 魏晨一听乐了，正准备详细指点一下包子，但众人聊归聊，眼睛基本还是盯比赛的。原本已被带入蓝雨节奏的场面，此时突然被打破。 打破这一局面的又是轮回战队，除了不会治疗，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枪王。朱泽凯猛然调转了一枪穿云的枪口，突然朝着余文州的索克萨尔来了一波狂攻。这一转变显然有过铺垫，身兼挡枪重任的徐景熙猛地甩开，他的灵魂愚者一时间也赶不上去，神枪手的攻击实在是有着很强的打击覆盖面。而余文州呢，这种狂暴手速后的极限攻击实在就是他的克星了，立时就被打乱了节奏。江波涛的无浪脱离了控制，立刻调转剑锋，吟唱了一个冰创波动阵，朝着夜雨生凡、锋芒会剑和残忍静默三个角色缠斗的地方落下。波动阵这样的范围攻击一打就是两个目标，而且冰创波动阵几率触发的冰冻效果是相当让人头痛的。黄少天和于峰不能不防，只好暂时停止了对残忍静默的攻击，连忙抽身闪离波动阵的范围。吴起在这波动阵的掩护下迅速让残忍静默脱开了身，但这战局之中哪里会给他什么喘息休息的时刻，残忍静默这一脱身立刻就奔着余文州的索克萨尔冲了过去，大有把刚刚被双剑联手欺负的气出在对方这队长身上。场上局面瞬间又有了改观，蓝雨战队从黄少天骚扰全队强攻，到被周泽凯打破局面强制反击，再到黄少天再次偷袭现身扳回场面，而后没向对方王牌下手，没向对方牧师下手，反倒是把攻击重点摆在吴起这么一个非核心的人物身上。只是很可惜，在已经进入他们的战术节奏的情况下，又一次被对方王牌周泽凯的发威转变了形势。突起鼓落的一系列瞬间，二队的风格特点都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蓝雨巧妙的战术节奏和配合，轮回周泽凯一己之力颠覆局面的强势，这无疑正是两队最大的筹码和王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大筹码相撞，势均力敌。但是战术不可能每次都执行的那么完美，个人的发挥也不可能完全的毫无破绽，这两队究竟谁将先露出空档？